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二，农历10月1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更多商户外迁，谋求更好发展。2017年大红门地区将完成45家市场的疏解。 本周低温接近64年来同期极值，全市尖峰锅炉将陆续启动。 购节能商品将再享政府补贴，初步方案最高补贴13%，涉及电视等9大类商品。 地铁大望路站、北京南站换乘方式公布，换乘最快20秒。14号线新开段将串起5条线。 京城北部2大医院开通医保，惠及天通苑、回龙观近100万居民。 8岁男童遭绑架，警方7小时破案。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说起大红门，大家除了想到批发市场云集，还有就是环境脏乱差。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观，预计2017年大红门地区将完成45家市场的疏解，届时将保留10家左右市场进行升级改造。目前大红门地区已经启动综合整治，提升环境秩序。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宋勇在丰台区大红门地区干了10几年批发，去年他落户河北白沟大红门，他觉得早点过去也能早点培养商户，而且就目前的形势来看，白沟大红门这个市场培养得很快。 因为它有基础产业，我们考虑的肯定是物流，而且它当地还有它的基础产业，箱包给我们提供的有些库房还是免费的，就可以说节省要10几万吧。 也是去年就搬迁至白沟大红门的北京人孙慧芬觉得现在压力小多了。 别的地儿也去考察了哈，这边吧开车对我来说比较近，1个多小时，反正我觉得特别顺当。北京那边支出啊一直就是开销很大的，白沟吧你看第一年给我免租，雇员工资呢就是2000多，在北京6000-7000起，你们都听得很惊讶吗？但是很正常的，我们店租的话20平米的就是30万左右，很正常，所以没有压力。你在北京的话你压力大呀，一睁眼你就一天得个欠个1000以上的，就是我还是说算少的。 从去年开始搬迁升级改造的大红门地区聚集了45家活跃市场，涵盖服装批发、面辅料批发、窗帘床上用品批发、鞋帽批发、小商品等各类商市场，总共160多万平方米，近3万商户，直接从业人员6万人，目前已经关停30万平方米，疏解商户近6000户。在关停过程中，疏解办充分考虑到了商户的意愿和困难，整个疏解过程做到了有序平稳。预计2017年大红门地区将完成45家市场的疏解，届时将保留10家左右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其余将关停转型。那么非首都核心功能调整疏解将给北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大红门呢？大红门地区疏解办综合办公室负责人陈磊介绍说，大红门已经启动机动车乱停乱放、黑摩的、黑三轮非法运营综合整治，这里将是一个全新的服装时尚文化功能区。 那么以后的大红门地区呢，将是以服务首都市民的一个现代服务业的一个创新示范区，在这个区域里有服饰、服装的这种展示、设计、高端定制等等，就是跟市民服务相关的这些相关的业态，仓储物流批发是肯定不会在这个区域再存在下去了，区域环境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市民生活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那市政配套设施也会加大的一个相关的投入。 据北京日报报道，区域性批发、农贸、服装等市场作为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的4大疏解领域之一，不仅对推动产业升级、控制人口规模具有重要意义，对市场周边居民的居住环境也有较大影响。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期开展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市场搬迁或关闭后，被访者对居住环境和治安状况的满意率均大幅提升至80%以上。资料显示，2014年至2015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共减少了121个商品交易市场，其中规模小、效益差、聚人流而且不易管理的1元以下市场共撤销了110个。 针对问卷中所列的区域管理、环境卫生和社会治安三方面14类问题，多数被访者认为市场疏解后各类问题都有改善。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公安局昨天发布通告，第四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定于11月23号到27号在苏州、上海、北京举行，其中25号到27号在北京举行国事活动。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11月25号到27号，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东二环路、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复兴门内外大街将频繁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届时交管部门将根据活动情况发布交通管控信息，请广大群众注意收听收看，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报道。据气象部门预计，京城今天还将有一场小雪降临，周三迎来久违的太阳。不过本周的低温将跌至-12摄氏度，接近64年来同期极值，冷如39。近日京城天气极端特征比较明显，5.4摄氏度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值偏高0.8摄氏度，31毫米的降水量则比常年同期偏多3倍，是历史同期第三高值。气象专家介绍，这是因为冷暖气流交汇引起降水，一般都会有一方实力较强，之后出现升温或降温，而本次冷暖气流抗衡时势均力敌，引发了更多的降水量。周三和周四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可达-8摄氏度到-10摄氏度，低温蓝色和道路结冰黄色预警持续。 为了应对降温天气，北京热力集团将陆续启动三大供热厂的尖峰锅炉为热网补充热源，同时将增加入户测温次数，保证居民家温度达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为了保证供暖质量，遇到降温天气，北京热力集团工作人员都会抽取部分用户进行测温。 室内温度是21度，咱们的大概温度呢是在18度左右。 在朝阳区光西门北里小区，工作人员随机抽取王大妈家进行测温。在温暖的客厅里，王大妈和老伴儿都穿着薄薄的毛坎肩儿， 挺好的，下雪也没觉得屋里冷。 为了应对降温，热力集团左家庄供热厂的5台尖峰锅炉目前已经启动运行。左家庄供热厂相关负责人张宇介绍说， 在天气冷的时候，我们能够弥补电厂或其他热源供热能力的不足，补充热源。 随着尖峰锅炉补充热源，市政供热大网的水温也逐渐升高，以平衡低温带来的热量损耗。 现在是85度，我们有能力调到100，调到110。 目前北京热力集团的左家庄、双榆树和方庄供热厂共有26台尖峰锅炉，气温每下降一度都将根据热量缺口启动尖峰锅炉，保障供暖温度达标。 从即日起，市环保局联合市质监局、市新农办等部门对全市煤炭加工、销售、重点用煤单位及无照售煤散商的煤质情况开展专项检查，打击销售劣质煤等违法行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在门头沟西阳坡桥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北京市环保监察总队工作人员丁艳祥扒开白雪覆盖的小山，看到的是成堆的煤块。 现场这块呢，你看有3吨煤，这个大概100多吨吧。买这个房屋看没有？这烟煤的可能性大。 堆煤点有个小棚子，里面有床铺、水杯等人员居住的痕迹，但在检查过程中并没有人出现。这个堆煤点涉嫌无照非法经营，这样的情况在本市郊区县中并不少见。北京市质监局产品质量管理处副处长黄光明说，这样的劣质燃煤一般为郊区民用，对大气产生的污染更为明显。 就燃烧以后，大家能感觉到就一种从烟囱冒出的烟，它没有后续处理。工业煤呢，可能后续还有一些处理。居民用煤呢是直排，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对民用煤的要求呢进一步严格。 2015年，全市农村计划减煤换煤183万吨，但劣质散煤价格便宜，销售监管难度大。优质煤即使有政府补贴，竞争力依然不足。因此，本市即日起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对煤品质量的检查。市环境监察总队调研员邢志宏说：“ 他这个销售行为啊，没有规律，打游击的方式，避开正常的执法的时间。所以这次我们专项执法呢，白天的执法和晚上的检查结合起来。” 另外一个整治重点和难点在城乡结合部区域，计划从今年起分3年消灭这一区域的劣质燃煤燃烧。市民如果发现身边存在加工、销售、使用劣质燃煤及无照售煤的违法行为，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 另据报道，针对本市冬季大气污染特点，本月全市正式启动大气污染专项执法季，这一专项行动将持续到明年3月底。环保部门介绍， 专项执法剂将严厉查处锅炉超标、露天焚烧、使用劣质煤、使用经营性小煤炉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好东防保卫战。 据北京日报报道，继四年前试点高效节能家电促销补贴以来，本市将再次启动对节能商品的消费补贴。市商务委昨天发布公告，北京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市大中家用电器连锁销售有限公司等21家企业被确定为首批2015至2016年北京市节能减排商品销售企业，既有实体门店，也有京东、当当等电商企业。节能减排商品覆盖电视、冰箱、空调、自行车、坐便器等9类，企业取得销售资格后，备案的商品将实行最高限价，避免商家先提价再补贴。对于市民最关心的具体补贴额度，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布。记者从众选企业了解到，目前的初步方案是一级能效产品补 13%， 二级能效产品补 8%， 最多不超过800元。如果按这个方案计算，比四年前执行的试点措施优惠力度要大。 即将于下月底开通试运营的14号线中段全长 16.6 公里，设有大望路、九龙山、北京南站等9站。目前14号线中段已经进入和东段贯通试运行阶段，开跑5分钟最小行车间隔。在今年开通的9座车站中，有5座是换乘站，其中14号线和1号线换乘时间最长需要5分钟，和4号线换乘时间最短只需要20秒。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这是去往一号线的通道，边上那个是换入14号线的通道。从 进入14号大望路站站厅，两个宽阔的通道口就在眼前，这就是14号线和1号线的双向换乘通道。记者掐表走过通道，加上两端上下站台的时间，换乘用时在5分钟左右。这个换乘通道全长是245米，每边的通道有5米的宽度，那么它要承载的就是每天日均13万人次的换乘量。14号线大望路站站长温志远介绍，大望路站换乘客流月占总客流70%左右，为保证安全，将在高峰时段增派人员值守，必要时启动站内限流措施。 比如说高峰期间，平均每个门排到每个队10个人左右的时候，我们就会启动这个措施了。比如说关闭我们的电扶梯，让我们乘客在我们的站厅进行绕行，或者我们采取分批放行的方式。 随后记者乘车来到十四号线中段的另一端北京南站，在这里可以和4号线实现换乘。 我刚刚是乘坐14号线从大望路站到达了北京南站，一共9站。用时24分钟，出了站台以后呢，由于现在的这个扶梯还没有开放，于是呢我们走上了两节台阶，就到达了北京南站的地下一层。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换乘到四号线，整个的用时在3分钟之内。而从四号线换乘到14号线，可以直接向下走20米左右的台阶，整个的换乘时间在20秒左右。 从本月15号开始，14号线中段已经和东段贯通试运行，按照开通后的时刻表组织行车，最小行车间隔为5分钟。京港地铁新闻发言人杨玲表示， 14号线贯通运营后，我们预计单日的客流量为53.4万人次。中段的开通对于相邻的地铁线路，比如说10号线，目前我们预计还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位于天通苑的清华长庚医院和北清路边的北大国际医院等一批医院昨天正式开通医保。记者从清华长庚医院了解到，目前已有38人使用医保就诊实时结算，计划在这两家医院就诊的患者需要到人保部门办理变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早上10点，家住天通苑的市民刘先生来到清华长庚医院办理医保卡绑定。 等了1年多，终于能够医保。对，大家都希望就近有个比较正规的医院。以前我见我爱人脑梗，那没办法开救护车，一直我往城里开啊。这回啊，方便。 清华长庚医院坐落在号称亚洲最大的社区天通苑，周边常住人口高达50万，而一直以来只有一些民营医院缺乏三级公立医院。清华长庚医院副总执行长曾一郎介绍，医保开通的第一天，门诊量就迎来了小幅上升。 我们今天上午总共有540个门诊，那其中有38个病人是已经可以用持医保卡来做实时结算。其实还有更多老百姓事实上是他们来咨询，然后医保定点还没变更。 据了解，目前清华长庚医院和北大国际医院不会自动成为患者的医保定点报销医院。如果患者计划到这两家医院就诊，需要在看病前将这两家医院选为医保定点医院。 老百姓他可以直接拿着他的社保卡到社保中心去做变更，变更完了以后24小时就可以拿到我们这边来做就医，就实时结算。第一次就医那一定要去我们的柜台办理身份的绑定。 据了解，两家医院各有所长，北大国际医院是集合了北医系统各医院的优质学科专家组成，而清华长庚医院则主打多学科诊疗，目前已经建成肝胆胰中心、神经中心和消化中心，针对老年人多种疾病交叉的情况，下个月清华长庚医院将建心脑血管病诊疗中心，到时会将传统的神经外科、心脏内科、内分泌科、肾科、康复和检验等科室合并成一个共同诊断的平台，可以通过北京市114平台预约挂号。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市委巡视组日前向北京汽车集团公司等六个单位反馈巡视情况。巡视组指出，北汽集团存在靠车吃车问题，中关村发展集团存在出国出境管理不严格，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纪委没有专职干部，而北京演艺集团有的案件拖延多年。北汽集团的问题主要有对下属公司监管不力，干部选任管理不严格，出国出境管理失控，有以职务消费为名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退而不休，返聘取酬等现象，在生产销售和工程建设中存在利益输送，靠车吃车问题突出，采购供应环节涉嫌利益输送，销售环节存在权钱交易，部分业务存在变相垄断。中关村发展集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纪检监察机构不健全，执纪问责虚化，存在信访出核不深入，执纪不严等问题，资金管理有漏洞，风险管控盲点多，银行开户随意性强，缺乏制度约束，代持资金管理漏洞多，资金投放缺乏监管。 海淀公安分局昨天通报，刑侦支队七个小时内侦破绑架儿童案件，三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孩子安全获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家住海淀区某小区的王女士，八岁的儿子早晨上学后不久，她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他说你的孩子在我这儿呢，他说你不准报警，就是拿钱吧。所以我就脑袋大了，听不见，坏了，必须报警。 海淀刑侦支队侦查员马上调取了小区周边的监控录像，但并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 孩子是步行要去西门乘坐校车，我们初步判断啊，绑匪应该是有车。 侦查员通过监控排查了70多辆案发时间段进出小区的汽车， 排查出一辆橘色的带黑条的夏利，这个车车牌子查不到，假牌子，在离案发现场1-2公里的一个土道上发现了这辆车。 车上的一名男子每隔半小时就给王女士打电话催要赎金，数额也从最初的15万降到了10万元。在确定被绑架儿童安全的情况下，侦查员将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别动，警察。孩子在车里呢，赶紧动。 经讯问，三名犯罪嫌疑人都曾在这个小区工作过，对环境地形非常熟悉。 他们认为小区的业主都比较有钱，三人在一起商量绑个孩子挣点钱，就开始做准备。 看到孩子平安归来，王女士泣不成声，一再向侦查员表示感谢。对于类似案件的防范，海淀刑侦支队政委毕波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孩子上学呀，尤其是幼小的孩子，最好家长呢能有专人接送一下，跟老师要保持联系。如果发生了这类案件，要第一时间报警，千万别有这种什么私了的这种心理状态，对人质的安全会造成很大的这个隐患，要相信我们人民警察的力量。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市环保局近日要求市民参与到北京市13-5时期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的编制中来。市民可以在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网站的北京13-5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规划建言献策专题留言。 第三届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合作暨项目推介会昨天在京举办，本届推介会主题为深入挖掘文化底蕴，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包括签约、园区推介、企业交流、项目考察等板块，还首次设置了主宾城区。 市公安局昨天通报，诈骗警情再次成为上周全市发案重点，其中网络诈骗案件较为突出，是这一周治安防范的重点。民警提示市民，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随便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用电脑或手机上网时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 针对媒体报道抹农药美容国产花牛变蛇果一事，丰台区食药监局昨天联合新发地市场紧急排查，除了对许多家在售花牛苹果商户的商品抽样送检，还现场封存了40多箱打蜡的花牛苹果，暂停销售。 四书五经展昨天在太庙艺术馆开幕，这场传统文化盛宴也为近600年历史的太庙转型拉开帷幕。5年内，劳动人民文化宫将呈现集展览展示区、传统国学区、职工文化区、特色公园于一身的三园三区一园新形象。 下周12月4号到5号，费雪世界单板滑雪赛与现场音乐会将在鸟巢举行，24名世界顶级单板滑雪选手将向单板极限发起挑战。今年的鸟巢欢乐冰雪季将以北京冬奥从这里开始为主题，对主场戏雪乐园项目全新升级。 作为国家大剧院2015舞蹈节的收官之作，中央芭蕾舞团将于12月4号到6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浪漫主义芭蕾巅峰之作《吉塞尔》。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西北部空气质量1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秦倩，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3摄氏度。具体报时，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山区有小雪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8到-9度，最大相对湿度80%。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当众爱您心，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青旅同团不同价，经理却说合法合规；乘客飞机上发疾病，机组和救护车互相推诿。下面是详细报道。出游报了同一个团，吃住行标准都一样，为什么团费不一样？最近听众丹丹等一行4个人的泰国跟团游遭遇了同团不同价，北京青年旅行社相关负责人声称这么做合法合规，同团不同价的内幕是什么？真的合法合规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初日的报道。 丹丹一行4人10月末通过北京青年旅行社建国门营业部报了11月初到泰国的旅行团，同行的孙小姐说，没曾想出国之后，他们发现自己4680元的团费是团里最贵的，团友中最便宜的只花了3000元，中间差价达到了1680元。 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每天往国内这边打电话，他当时就说给我们返800块钱，然后等我们回来之后，这个钱也没有返给我们。 记者来到位于朝阳区建外大街17号的北青旅建国门营业部，经理刘亚军认为同团不同价不违规不违法。 我只跟你解释一 下，差价会不会有点大呢？ 差价大有不大，这个我没法跟你去解释。不管说是放多少钱，你感觉同意您就确定，说白了我已经卖给您了，我平常我要再给您降了，那我一看不成团，我再便宜销售出去成团了，这是我们一个销售的一个手段嘛，那这个不合法吗？不合规吗？ 2011年实施的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第6条规定，在同一旅游行程中，旅行社提供相同服务，因旅游者的年龄、职业等差异增收费用的，旅行社应当返还增收的费用。可见某些情况下同团不同价并不是合法合规的，但是否是因为旅游者的年龄职业差异而增收的费用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经营者以市场调节签订合同为由抗辩，消费者维权却面临举证的难题。律师包华表示， 不是特价团，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合理的理由就出现了同团不同价， 这种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权益来说是损害的啊。当然这个举证来说也比较困难，很多口头的沟通大家理解上会有不一致，我们之所以签协议就是事后可以追查，所以一定是要在旅游的明细上要做说明的。 对此问题，我国部分省市试图通过地方条例予以进一步明确，比如四川省旅游条例第25条规定，旅行社经营旅游团队业务，在同团同标准服务中，合同价差不得超过15%，超过部分旅行社应当退还给旅游者。这既给了商家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也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明确的标准。 昨天不少人都在微博和微信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文章说乘客张先生在乘坐南航航班时突发疾病，几乎难以活动，机组人员和救护车却因为谁来把张先生抬上救护车的问题争执起来，差点耽误了张先生的病情。记者联系到派出救护车的首都机场医院，党群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说， 在院方这边也非常重视这个事儿，也那个跟患者我们也将会做进一步的追踪，然后解释，回头有什么情况我们可能会适时的再通报。 南航客服表示，他们已经对这篇文章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记者询问乘客在乘坐航班时突发疾病，机组人员有没有义务进行救护时，客服说， 如果有客人在这个机上的话，临时这个发病的话，就生病的话，要跟这个乘务员那边去取得联系，寻求他们这边帮助的。比如说病人发病后，然后怎么样去陪护的这么一个规定，咱们这儿现在是没有的，是吧？这一个目前的话，我们这边会先去核实反馈这个情况。 那么，其他航空公司对于乘客在飞机上突发疾病，有没有相应的应急预案呢？记者分别联系到国航和东航。两家航空公司都说没有，东航客服说， 您所说也是突发情况，现场空姐他们肯定会去协助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是要看一个现场的一个实际情况的。 就是咱们这边没有这种专门的规定，是吧？ 啊，对的，这样文件的话，目前的话都是找不到的。 对此，在航空领域深有研究的严义明律师表示，航空公司不能推卸对乘客的救护责任。 按照合同呢，航空公司作为承运人，他应该有法律义务，就是说把这个旅客啊，这个安全的运送到这个目的地的这个法律责任。 严一鸣律师认为，航空公司应该制定相关的应急预案，从制度上保障乘客的权益。 我觉得航空公司有责任就自己的航空公司遇到相关问题怎么处理啊，制定相关的制度。如果没有这种规程或者是制度来保障的话，毫无疑问是内部管理的一种缺失。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买车险 为了啥？ 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易经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至五元桥路段交通流量大，另外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大井西桥发生交通事故，后方车辆行驶缓慢。 老婆，车抛锚了，修车花了8000多，真贵呀、 怎么没去爱马社呢？他家的修车宝一次付费送保养原厂配件还包修。关注微信爱马社，电话4006077517。 好嘞，以后修车就去爱马社。 出国留学找农行， 在农行办理出国留学金融服务，享受存款证明、旅行支票、电子旅居、环球汇款零费用； 办理境外预开户，享受境外汇出汇款零费用。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惊喜连连。